好，師兄本土筆記，咁啊，今個星期咧再次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啊，今個禮拜會講兩場賽事，都係咧係聯賽四強嘅球隊互相廝殺。咁啊，我哋先講咗南華嗰場先，南華對太陽飛馬嘅。咁啊，賽前咧就因為張寶春咧就係、是、自己申請辭職，咁就因為話說就應該同佢嘅屋企人啦，都希望多啲時間陪翻屋企人有關，咁就所以咧都。向阿羅山申請就請辭，咁啊楊正光啊呢個副手咧就走馬上任，咁啊今日次咧第一次咧，咁就係、是、帶領球隊就要對太陽飛馬，咁啊飛馬最近嘅近態就好麻麻地啊，因為都好耐冇贏過波啦，咁啊因為最近兩次對傑志啦，咁就都贏唔到，咁啊呢場波嚟講咧，睇翻陣容咧，魔力字繼續都係後備嘅，麥基都係後備，咁啊。龙门就史高域，后防就系呢、这个左边呢个系黄贤坤啦，右边唐建文啦，咁啊中间就邓景云拍施杀啦，咁啊防守中场嚟讲就麦宝伟就拍苏伟全，苏伟全往时打中间嘅呢场波就拱上一格，咁啊其后咧就前面就系呢、这个陈柏恒啦、谷盈智啦，咁就云迪路嘅前面都系拉斯石。咁啊，南華方面咧，咁就陣容大致上正常嘅，咁就龍門就係呢、這個啊紅輝啦嚇、啊，英紅輝啦，後防就一對中路就李志豪拍呢個大豪啦，咁啊左邊郭建邦，右邊即斯里啦，咁啊中場就謝家強、迪卡奧就雙防中啦，咁啊中場就利馬左邊位置，右邊咧就應該似係阿少奇嘅，前面就巴維斯，咁啊呢場波嚟講咧，其實就南華就好早開紀錄嘅，咁啊呢場波咧嗰球波就角球嚟嘅，咁啊纏住頭槌線後咧，就結果謝家強喺遠處就冇人睇嘅，咁咧就頭槌咧就頂入去，咁嗰陣時好早啊，大概六分鐘。咁但系其后好快嘅，咁啊跟住咧就系、是、追翻平手啊，因为咧就南华嗰阵时长传吊上去，咁又去到大约三闸线位啦，咁啊呢个波跟住咧辗转谢家强一顶顶后咧，咁就俾啊呢个拉斯石咧单刀射入嘅，咁啊呢个波当然啦，咁啊有两个要点啦，第一就系话即系嗰波斩上去嗰阵时咧，呢个拉斯石顶到第一点啦，咁然之后李志豪一摊，咁啊佢哋唔远喎，咁啊谢家强顶翻后，咁啊阿大豪啊唔知。結果就俾拉斯石搶到個波，就單刀就射咗入去嘅。咁呢個波咧，咁就當然就謝家強都要負頗大嘅責任啊。因為呢個波其實喺呢個位置咁樣頂後，我預算佢應該俾阿大豪嘅。咁但係大豪好似唔知咁，咁啊結果就拉斯石醒目，咁就搶埋個波咧，咁就射入嘅。咁啊其後其實嗰個戰情都頗為膠著嘅，咁就雙方射門咧都唔係好多。下半場就利馬有一球罰球嘅中尾，咁啊利馬嘅罰球一向都係相當唔錯。咁啊呢球波其實就中尾，咁就龍門市高位都摸唔到噶啦。咁啊但係去到接近八十分鐘啦，有個十二碼。咁就呢个谢家强喺禁区里面就俾施杀就球证就俾咗十二码啦，呢个波其实咧睇翻个慢镜头咧，其实就施杀冇乜点落脚嘅动作嘅，咁啊讲真。真係謝家強，你可以話佢係都插插地水嘅呢、这個波下，咁啊，因為其後呢個波咧都相當多人談論，咁啊，究竟啊呢、这個第一施殺肯定就冇踢腳嘅動作，咁啊自己就即係謝家強就落地。咁啊，球證就因為我相信佢嗰個嘅視線位置咧，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啫。其實佢視線都係大約嗱喺禁區裏面咧，大約係接近十二碼。咁啊，個球證嘅位置咧，就大約係去到接近三十碼到嘅。咁你話睇唔睇到咧？咁啊，真係兩睇啦嚇。咁啊，結果就射入十二碼就後備入替卡古達。咁啊，以為啊，即係南華呢次。即係咁樣得球證叫做資助啦，叫做資助啦，咁就以為都三分就搞掂啦，咁啊點知啊去到臨尾補時六分鐘啦，左邊拉斯石傳埋去咧，結果就俾遠處呢個小禁區裏面雲迪路嘅射入咧就射入，呢、這個波咧就李志豪啊攬不提防後面有咗一件雲迪路域咧，結果就俾阿雲迪路域就射入，咁啊當然李志豪就。都係要咩咩地獲㗎啦呢個波下。咁同埋呢而紅輝亦都係可能同李紅輝有啲誤會。咁結果呢呢場波呢就2-2。咁雙方呢就各失呢係兩分㗎。 好，跟住另外一場啦，咁就東方沙林對傑志就喺旺角場舉行嘅。咁啊，因為其實兩隊主場都喺旺角，咁就呢場波嚟講咧，就兩隊陣容啦。咁啊，東方沙林嗰方面咧，龍門啊李漢浩，後防就係謝敏榮啊打翻左閘。咁就代替咗梁志榮，因為梁志榮後備都冇嘅。咁啊，右邊就右閘文比德，中間就基頓帕比圖，咁就中場就係呢個迪高。咁然之後咧就係左邊梁子俊，右邊梁子成，加埋咧李海強，前邊咧就麥亞利士打咗帕基個雲嚟嘅。咁啊，傑志嗰方面咧就都係因為就又係禮拜三啦，咁就要去新加坡就對但賓尼啊踢亞協，咁啊所以咧就有少少輪換嘅，咁啊首先就中堅位咧就張敬真就冇出，咁啊出咗劉全坤，咁啊大哥坤就好耐冇踢噶啦，打大坤哥到今年都唔知有冇出過咧，啊都真係難講，咁就拍翻住阿列斯奧，左邊就左閘丹尼，右閘盧坤爾，中場就依舊都係黃楊林、嘉偉、林柱基，前面就卡斯剛，左邊中間巴良古素，右邊呢場咧就出艾力士嘅，咁啊因為都俾佐迪啊。呢啲球員都休息一下，張敬真啊，因為呢兩個球員就一定打亞協噶啦，咁就少少嘅輪換，咁就呢場波其實就你講話上半場講真就都頗為乏善足陳嘅，即係雙方都攻勢好坦白就唔多，咁啊一去去到下半場啦，咁就呢、這個波就其實咧右路俾翻嚟中間就亞力士留得好靚，俾中間李海強接近成廿幾碼咧，左腳一扯就扯入網啊，扯得係相當相當靚，呢、這個波就靚在兩點，中間麥亞力士打一流留得好靚，李海強。漏到嚟中間，李海強就有好多時間同空間俾佢左腳一扯咧，就扯入呢個波嘅。咁啊，但係跟住好快手咧，傑志啊追翻嘅。咁啊，呢個波就係咧，俾個巴良古素窄位一吸吸過咗，然之後咧右腳一射就中柱入。嗱，呢個波就巴良古素顯功架啦。呢個波咧就係左邊。咁就俾入去嘅，咁啊呢個丹尼咧，咁就俾入去，咁啊其實俾落去個窄位度嘅，咁啊。巴倫古素好嘢，一吸吸過咗比圖，然之後一射咧，遠處中處入咧，就射得好精彩嘅。咁啊，跟住傑志就繼續攻啦，咁就響咧係中間都做過一輪嘅撞牆，撞翻出嚟，卡斯剛右腳一撞咧就射入咗嘅。咁啊，呢個波就中間響禁區，即係小禁區頂啊打一啖地咧，咁啊收死咗李航豪。呢、這個波嚟講就我。嗰陣時喺現場睇係以為都嗨到下人嘅，咁啊，但係咧，似乎我後屘睇翻個慢鏡頭咧，就似乎就唔多有掂到啊咁嘅情況。咁啊，但係其後咧，東方又追翻啦，咁就喺左手邊嚟嘅梁子俊喺左手邊啦，咁然之後俾咧係後上謝敏榮傳翻埋中間，遠處冇人睇，梁子成頭槌就頂入。咁啊，依個波就因為丹尼就。即係包入咗去中間啦，咁就梁子成咧喺成個過程裏面咧就冇人睇嘅，即係響當梁子俊喺左邊後抽，跟住俾謝敏榮第一時間出波，然之後梁子成頂入嗰下咧都係冇人睇嘅，成個過程裏面咁啊2-2，咁啊其後咧去到下半末段咧，其實呢個艾力士咧有一球單刀一射散到龍門，之後丹尼啊助攻上嚟用右腳。都好悍，又用右腳一射咧就中尾。呢、這個波咧其實就講真就艾力士咧就應該可以處理得好啲嘅。卡斯剛俾得好靚嘅一個轉方向。咁、艾力士攞嗰下幾好，跟住一吸吸過仲正，但係點知係線腳。咁啊點知一射咧咁就散中李航浩，之後個波落咗去丹尼嗰度咧，咁就射中尾。去到臨完場都仲有個4-2嘅機會，咁啊一比比個坐敵咧，咁就禁區頂一粒咧，點知係又係啊過唔到李航浩，咁啊呢場波咧最終就2-2，咁啊咁但係呢場波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面上半場就冇乜嘢嘅，咁啊但係下半場咧。好坦白講，呢、這個吳佳林嘅執法咧，真係令人都相當之即係有爭議。咁就好坦白講，我喺現場睇咧，都有好多嘅犯規啊等等，或者係應犯嘅就冇吹，唔應吹嘅就吹咗。 有時就即係你知啦，天秤咧就偏咗一邊，咁就即係呢樣嘢咧，咁就你知啦，吳佳林嗰啲好獨特嘅，即係一啲嘅標準啊，或者佢自己對眼睇到係咁樣啊，因為其實巴倫古數都有幾次嘅啦，即係佢即係自己得中間就。即係得身位啦，咁啊後邊東方嘅啲球員咁就可能撞一撞啦，咁啊好多時咧都判翻巴倫古數嘅，咁啊因我哋響坐響現場都哇拗曬頭啊，大佬你摟乜嘢咁？咁因為根本就完全就冇應該冇摟，應該就摟翻東方先啱，因為就撞到巴倫古數嘅，咁啊但係咧咁啊次次咧都係吹巴倫古數喎。出咗幾次喎，好奇怪喎。咁啊，後屘我見佢有個動作話佢開爭咁講，咁啊，但係好坦白講，即係我又唔多覺佢開爭喎嚇。咁啊，真係可能我哋全體對眼啊有啲問題啦嚇。咁即係我自己自問都頗為中立嘅，咁但係我都真係好坦白講就見唔到。咁啊，另外有一腳喺我哋眼前又係好離譜嘅，好坦白，即係又係有一腳飛埋去咧，咁啊又係完全又冇示意嘅。咁總之有好多犯規動作啊，佳林哥咧，即係好坦白講就似乎對眼咧就。即係比較，即係唔知射呢定乜嘢啦嚇，咁、啊、就可能就爭少少啊，爭少少咁啊，叫吹到亂曬大籠啊，即係去到尾段。咁啊，其實講開咧，因為都其後咧都有好多嘅球迷咧，尤其是傑志嘅球迷咧，都對於即係阿吳佳林兄嘅執法咧，咁就都有啲頗為不滿嘅，直情係頗為不滿。咁就咁當然啦，咁但係。即係阿佳林兄咧，我哋就唔敢同佢即係太多嗌殺意見嘅，啊，即係呢啲啊，我哋有咁嘅睇法，大家有大家嘅睇法，咁就因為阿佳林兄咧就，以我所知，而家都仲係某免費日報某一個版面嘅唔知編輯定係阿頭啦，咁就咧曾經試過咧，咁就因為蘋果日報就對。即係對佢呢個作出一啲即係疑似誹謗嘅即係説話啦，咁就所以都曾經法律私信啊，甚至係入品啦，去告過蘋果日報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阿佳林兄咧，即係都好忠於佢自己嘅立場嘅。咁啊，你知啦，即係求證判斷呢啲嘢，咁啊雖則係金球禮，咁但係咧。啱啱前個一兩日睇翻咧，阿 Ken 哥啊，嗰個咁樣嘅網誌裏面咧，咁就寫翻即係，因為佢自己都係國際球證，咁啊對咧一啲嘅即係球例咧都有啲意見嘅，啊有啲意見，咁咧就阿 Ken 哥咧就咁樣講嘅，咁啊佢話咧就。根據球例啦，咁就佢話有十個動作就有機會構成犯規，咁啊就叫三加七。咁何止為三加七咧？就話如果因為有十個動作裡面，其中三個動作如果有出現咧，球證咧就會視之為犯規，包括咧就用手拉、用手搲對方球員啦，去到乜度吐口水啦，故意用手掂波啦咁。咁啊，呢、這个就必定视为犯规噶啦。咁另外七个动作咧，咁啊，即使系会出现咧，球证都要睇个情况啊，咁啊，先至可以决定系唔系犯规嚟噶噃。咁即系话，就算有呢啲动作出现，未必讲系犯规喎。例如踢或者企图踢对方球员啦，踢到或者企图踢到对方球员啦，跳向对方球员啦。冲撞埋去对方球员度啦，殴打或者企图殴打对方球员啦，推对方球员啦，拦截对方球员啦，咁佢话球例其实好清楚表明，以上啱啱呢七个动作系可以喺正常比赛合法咁出现，佢系咁讲吓，咁啊。阿 Ken 哥就評論阿南華飛馬，我頭先講個十二碼啦，咁就佢話就李志豪的確係被擊到嘅，咁係咪一個犯規咧？咁球證判決咧，佢就話要基於以下三個考慮，一就係叫不小心 careless， 咁就要判自由球啦。咁當然如果禁區裡面係十二碼啦，如果係魯莽要 reckless， 咁就判十二判十自由球，仲要加到黃牌。 如果係過分用力呢，就係 use excessive force， 咁就加判紅牌咁樣講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球證嘅專業嘅，我哋就呢啲業餘嘅。咁啊，究竟咩叫做唔小心啊？咩叫魯莽啊？咩叫過分用力呢？咁啊，球證當然佢當然佢做球證訓練嘅時候，當然就會有佢嗰個嘅判斷啦。咁啊，但係好坦白講，我哋啲即係啲未受過專業訓練嘅，即係有時同啲受過專業訓練嘅眼光，可能都會有相差嘅，即係一個標準咧，都相當之好。坦白講，就相當之含糊嘅啊！即係咁啊，其實咧，阿 Ken 哥都再講啦，其實佢話喺2000年修訂球例之前咧，球例用嘅字眼就叫 intention， 或者所謂蓄意或者係非蓄意啦。即係譬如我哋成日講叫做即係掂到波先啊，即係譬如球員就踢腳咁啊，但係佢話掂到波先，多數都唔foul啊咁樣之類。咁啊，但係因為就以前就有啲蓄意嘅爭拗啦，所以而家就有啲頭先所講叫不小心。另外就呢個叫做魯莽，同埋呢個過分用力。咁啊，呢一個咧係真係嗱好難搞，真係咁啊。當然啦，佢再去解釋就係會話咧，即係所謂唔小心叫 without taking due care 咁樣講，即係叫做冇用應有嘅態度去踢波，即係會話即係我哋就唔應該即係輕輕掂下個波就唔正常嘅，唔應該又唔小心咁樣咧，就咁就當然係犯規啦。咁但係如果個球員係全心全意踢波，咁就如果係出現踢人啊、扭打啊呢啲七個動作，頭先所講嘅七個動作咧，就唔應該吹罰嘅喎。啊，咁就即係簡單啲講，即係話後屘啊 ，Ken 哥都有講啦，佢話個波係咪應該咁樣踢落去？即係譬如有呢個犯規，即係有一個攔截啦，咁個波係咪應該咁樣去攔截咧？咁樣咁嘅意思，咁就即係阿 Ken 哥所講呢個所謂叫唔小心、魯莽、過分用力呢啲咁嘅動作咧，其實就相當之難判斷，真係好坦白講，即係所以咧，其實我自己就一向都唔中意評球證嘅，即係講真，即係其實都想回應一下啦，即係禮拜五足球頻道講個底線裁判啊 ，Steven 講個問題啦，其實就底線裁判就一定會對即係球證嘅執法有幫助嘅，因為我都講過好多次㗎啦。因為其實一個咁大嘅面積，得三個裁判咧，係根本係好難去執法嘅。咁啊，當然加多四隻眼，咁當然會好啲啦。咁但係個問題係個底線裁判嗰個用法，如果好似而家咁，第一個位置係有問題嘅，即係你見到咧，佢其實其中兩個底線裁判同個旁證所企嘅方向啊，即係都係同一個方向嘅，同一個位置嘅，咁就爭啲啦，因為始終當中有一定嘅範圍嘅位置咧，咁就都係會 miss 嘅，都係會睇唔到。咁啊，第二其實我見到底線裁判咧就冇旗嘅，冇旗嘅，咁啊即係就咁乜嘢都冇嘅。咁其實如果底線裁判發現有問題，係咪可以即係令到球證 alert 到，即係覺得嗰度有問題咧？咁啊，呢個又係即係底線裁判個角色係咪相等於旁證咧？咁啊，又要睇嘅。咁啊，所以就底線裁判咧係有幫助，但係如果現時國際足協咁樣去即係企，即係個底線裁判咁樣去企個位，即係譬如你應該係我當你係右邊嘅邊線有個旁證，咁係咪應該同一個龍門嘅左手邊啊？我哋眼嘅方向嘅左手邊嘅底線係咪應該擺喺嗰個位度咧？而唔係同一時間企喺右邊嗰個底線位，即係話嗰個角落頭，即係我當係右邊某一個角落，其實角落頭會有兩個嘅旁證都係睇住嗰個位嘅喎。咁另外嗰邊龍嘅嗰個左邊嗰個角球旗就冇人睇喎，咁就真係爭好遠啦，即係講真嚇爭好遠，因為就另外嗰邊完全冇人睇嘅，咁就真係 都幫唔到幾多嘅喎，咁所以其實就呢樣嘢都，我覺得都頗有疑問嘅，即係成個國際足協編排呢個底線裁判係咪有呢個改進嘅必要咧？咁、那個角色係咪要加強咧？咁都仲係要再講。咁啊，再加上今日阿 Ken 哥呢幾日講嗰啲咩呢咁嘅字眼咧，真係作為球迷嘅嚟講咧，都相當之拗頭。而家先知道原來咧係毆打啦，毆打推人啊，毆打都唔係必然係吹罰嘅，咁啊真係，即係如果有唔小心毆打嘅，咁啊真係都唔明啊，真係好唔明啊，真係要再要聽過有機會啊。解釋一下，再詳細啲解釋一下啊！咁就我哋啲凡夫俗子啊，唔係好明白啊！咁啊，好耐冇講聯賽榜啦，咁就咧個即係本地聯賽榜啦，咁就呢個傑志啊繼續帶頭啦，咁因為就即係四類波嚟講咧，咁就都係失分，因為咧兩邊咧都係即係都係。都係繼續咁樣去，都係和波啦，係簡單嚟講都係和波啦，咁所以就傑志就仍然帶住就係十分嘅，咁就跟住就南華啦，咁啊但係南華打小場嘅，咁就黃室南區上第三喎，咁就15分，咁啊但係飛馬就14分就打少2場，咁啊東方沙龍就第五就12場14分就同飛馬同分嘅，標準流浪啱啱就輸完俾咧呢個橫濱就1-4，咁啊就13分就11場，神曦亦都係最近贏波啊，贏呢個公民就4-3，咁就11場12分，公民10場10分。元朗就12場10分，橫濱咧贏完就11場9分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咧，愉園同屯門咧，咁就係如果有留意呢個香港足總嗰個網頁嗰個聯賽積分榜就冇分嘅。咁啊，完全冇打過比賽咁啊，因為咧就係、是、就係話即係兩隊波嗰個嘅，因為之前就因為涉嫌啊，我再強調涉嫌啊，呢個打假波事件咧，咁就都。即係判罰咗，即係要佢兩隊波提交一啲嘅，即係財政嘅狀況啊等等咧，就睇下足總認為佢哋合唔合適繼續參與呢個聯賽。咁啊，過咗一個月再褪多大約半個月嘅時間咧，足總咧有個裁定，咁就話咧，即係兩隊波咧就不適合繼續呢個參賽，咁就咧就會暫時就會取消佢呢個嘅資格。所以你見到個聯賽榜咧，兩隊波全部都係零嘅。咁啊，但係咧呢件事咧就令到真係好大嘅風波啦。第一就話咧，即係因為轉會窗就已經過咗啦。咁啊，呢兩隊波咧而家就被禁出賽。咁啊，呢兩隊波咧，咁啲球員就轉唔到會。咁就愉園同屯門大佬，你波又冇得踢，咁啊出糧就係、是、即係可以講話出糧咧就係、是、義務。咁但係你冇波打喎，咁你都好難搞喎。咁但係又唔能夠轉會喎，唔能夠轉會先死喎。咁就見變咗呢半年咧就鬥乾糧，咁就所以咧就好多愉園同屯門嘅一啲球員啊、教練嘅、啊、高層等等咧，都對於足總呢個判決咧都相當嘅不滿。因為其實好坦白，咁啊愉園同屯門嗰個涉嫌踢假波事件咧，就未話有任何嘅法律上嘅。即係指控究竟係佢係成立定唔成立原案嚟嘅，咁啊，但係而家咧就因為咁樣嘅緣故，咁就足總覺得你唔適合參加呢個聯賽，於是咧就將佢摒棄，咁然之後咁啱啲球員咧就唔能夠再繼續喺聯賽嗰度轉會都唔得啊！最慘就係、是、即係有球員揾你想轉會都唔得，咁啊因為轉會窗過咗啊嘛，咁當然咁啊其實就應該可以酌情處理嘅，講真就咁，但係大部分嘅球隊都已經揾曬人啦，咁就即係點會？再有空間去收留呢啲咁嘅球員咧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尤其是愉園咧，就相當之不滿嚇、啊，相當不滿。咁就呢個貝君奇咧，咁就都雖然佢係足總嘅副主席，咁啊，但係咧都對今次足總嘅裁決咧都相當大嘅反應。 咁啊，而且仲話咧係會即係入品啊，呢個咧係法庭咁樣講。咁啊，究竟事情發展係點咧？咁啊，其實今次足總咧咁樣嘅處理咧，其實都惹嚟好多嘅即係好多嘅意見，好多嘅意見，而且都有唔少反對嘅聲音咁講。咁就甚至咧都引述啦，咁啊有一位球員啦嚇，咁就係李健啊，呢個以前打個流浪啊，即係嘅前橫濱嘅前鋒球員啊，去咗愉園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而家咁嘅情況咧，李健咧就想走都走唔到，咁啊可能鬥乾糧就冇糧出，咁啊結果咧咁就冇糧出之餘咧，咁就去同足總求助就。某高層啦、啊，有傳啦、啊，有傳就話係阿余文川，咁咧，咁啊余文川就俾講咗句咁就話咧，你冇波踢去英超踢咯，或者如果執個波你都可以踢到咯，啊咁啊呢啲咁嘅説話，咁啊呢個就記者傳嘅，啊記者傳嘅，咁就係咪事實就當然要去兩個人互相即係對質啦嚇。啊咁啊，李健就引述記者嘅講法，就話佢有講過。咁啊，余文川啊一路都冇特別嘅表態。咁啊，究竟係點樣咧？咁啊，總之嚟講咧，兩隊波都係鬧鬧搞搞啦。咁啊，成個都係嗰句咧，成個足總嘅嗰個職聯嘅系統，如果處事咧就應該係。其實就十隊波，港職員有十二隊波咧，就應該盡量就公平處理嘅，唔係話佢唔公平啊。而家都咁啊，但係咧都要再作一啲比較有透明度嘅解釋啊，咁就會好啲咯，係嘛？咁啊，但係而家咁樣，咁啊，結果搞到足總入邊嘅副主席，咁啊要告上去足總其他嘅一啲嘅，即係可能係 CEO 啊等等。咁啊，自己內即係自己裏面都搞唔掂，咁就呢樣就唔係幾好啦嚇。咁啊，事情發展係點？我覺得都頗為複雜啦。唉，等佢哋自己搞掂佢。即係我哋作為球迷嘅一則無奈，二其實即係已經本地足球就已經即係麻麻地啦。講真，咁而家仲即係仲搞啲咁樣嘅風波，咁就。即係作為球迷嚟講，都真係即係唔係幾好受嘅。即係尤其是即係以往都曾經都試過，即係踢下即係聯賽中途咁就即係球隊自己退出，咁就冇計啦。咁同埋嗰陣時冇轉會窗嘛，你自己中意即係去某啲球隊咁都可以。咁但係而家啊，真係難講啦啊，真係咁啊，所以希望。睇下搞成點啦，係都唔講話快搞得掂啦，即係大家喺一個好妥善嘅情況之下解決個問題啦。但係我自己就唔睇好嘅，講真就以足總往時嘅處事方式咧，咁啊真係同埋而家嘅處事方式都頗為，即係我唔敢話係偏於某幾隊球隊啦。咁就咁，但係現行嘅組織架構，如果再講多次啦。你個即係足總嘅主要嘅董事局成員都係來自某幾隊波嘅班主咧，係一定係有問題。我再講多次啊，即係呢個我諗相信大部分一啲先進國家嘅足總都唔會係咁樣嘅嚇，咁、啊、就所以就大家諗啦嚇。咁 啊，今日師兄本土筆記咁啊到呢度啦，咁啊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咯噃，拜拜。我沒有刻意隱藏。 大家听紧嘅系 www.redgarsin.com.hk 一个追求连线嘅网络媒体，我系哥谢凡。咒骂人生太短，唏 嘘相见恨晚。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，不过全部都系 Gory Hunter。曼联佢号称系世界上最伟大嘅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，逢礼拜四10至11，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。